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21号星期一。 北京从本月19号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将持续到本周二晚间，期间实行单双号限行。今天是21号，单号车可以上路，双号车限行。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哪些资讯，让我们共同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本轮重污染天气明天达到峰值。 本月上半月北京楼市成交量回暖， 年底京城出现黄金投资热，单笔交易达5000万。 深圳人工堆土滑坡已造成59人失联，父子从7楼跳下逃生。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中韩中澳自贸协定昨天生效，澳大利亚奶粉4年内免税进中国。 面对年底跳槽高峰，互联网企业用福利吸引离职员工回潮。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泰国旅游巴士翻车坠山，事故造成13名马来西亚籍华人遇难。 一周文娱资讯大搜索，冯小刚主演的电影《老炮》本周四上映。 今天大约在8点45分将会播出系列报道。2015年即将过去，回首这一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自去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李克强总理首提双创以来，中国掀起了创新创业的热潮，双创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去年底，我们资讯早八点节目以双创为题材，制作了《小微企业生存发展之路》系列报道，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今年我们再度出发，五路记者重访部分去年采访过的小微企业和一些此前没采过但有代表性的新兴行业企业，从高新科技、文创、影视、旅游服务、绿色食品、金融投资等角度，对在北京的创新创业企业进行报道，探究他们在这一年当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 今天大约8点45分呢，将会播出系列报道第一集《我的双创故事突变在2015》。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互动的环节啊。问题是，铁路部门提醒增开列车、火车票的预售期为多少天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李瑞、孙畅早上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浏览资讯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最低气温-4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230到250，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头条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北京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启动的第三天，经过前两天的天气变化和应急措施，污染浓度下降了10%到30%。 不过此轮污染的过程呢，将会在明天达到峰值，污染物浓度或将超过每立方米300微克。从后天开始，随着一股强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开始逐步好转，周四恢复到优良状态。 因为红色预警，今明两天北京的中小学继续停课，但不会停学。很多学生呢，通过北京数字学校在家自学。12月19号，上周六当天呢，北京数字学校的当日访问量达到了133万次。 而从12月8号以来，北京数字学校在网络平台和歌华有线电视平台两个渠道的总访问量达到了748万次。其中，大家一起学在歌华导视频道17:30到18:30时段的收视率为0.21%，高于江苏卫视等一线卫视频道。 针对今明两天的停课，东城区中小学校也是各出高招。东城区学习一网通有5000多节预先录制的课程，供所有学生在线上收看。 同时，东城区教委官方网站还将在明天和今天，也就是21号、22号同步直播面向初三到高三学生的专题课程，由27名市区级的骨干教师授课。 红色预警期间的交通方面，昨天市公安交管局继续监控和查处违反单双号限行的车辆，发现违法行为21500起。对于违反尾号限行的车辆呢，北京交管部门将处以100块钱的罚款。 在这里还要给大家提个醒，按照单双号限行规定，今天是21号单号日子，单号车辆可以上路行驶；明天22号双号车辆呢可以上路；后天周三恢复5日制限行，限行的尾号是1和6。 好，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楼市啊。本月至今，北京楼市成交量回暖。有房产机构的数据显示，本月前15天，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达到51.2万平方米，甚至高过了今年10月的40万平米和9月的26.9万平方米。金九银十被认为是传统楼市的成交高峰。 不过，相比今年7月份的成交高点，12月份数据啊还有一定差距。当时受到股市资金转入楼市等影响，从今年6月份开始，北京楼市成交量便已经上涨。7月达到高点，有分析认为12月的成交数据有望成为今年仅次于7月份的第二高点。 还有分析认为，今年年底楼市将会迎来暖冬，主要是受到今年多重利好的影响。12月上半月市场成交出现明显上升，和房贷利率处于低位，可选房源较多等因素也有关系。 记者注意到，虽然北京的楼市成交数据和上个月相比涨幅较高，但是和去年12月上半月相比呢，还是下降了24%左右。有分析认为，这主要和北京等一线城市在去年第四季度市场率先复苏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投资消费方面，京城年底出现了黄金投资热。据北京日报的报道说，近日美联储宣布加息，推动了美元一路走高，黄金价格有所回落，有投资人开始入手黄金了。 据中国黄金旗舰店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日店内大单频现，其中啊最大的一单是某投资者在中国黄金购买了200公斤的投资金条，消费金额近5000万，为本年度的最大单笔投资金条交易。 伴随着美联储近10年来的首次加息，最近一周国际金价累计下跌近1%。业内人士预计，金价后期震荡还有可能会加剧。那么稍后我们还会连线中国银行的汇市专家，为您介绍一下国际金价的最新走势。 消费方面，百家餐饮门店呢正在打折。由市商务委主办的一项2015北京餐饮业主题消费季近日开幕，100多家餐饮企业在线上线下推出优惠活动，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15号。 这次活动参与的餐饮品牌有几十家，包括了全聚德、梅州东坡、旺顺阁、东来顺和月盛斋等100家门店。活动的承办单位北京烹饪协会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晒出了各家门店具体的优惠措施。 来关注一下春运期间北京铁路局增开车次。从1月24号开始，北京铁路局呢将会增开41趟列车，以直达、特快、快速等普速列车为主，动车呢有5趟。 其中北京站为22趟，除了传统方向的哈尔滨、佳木斯、长春之外，去往重庆、成都的部分列车也将从北京站始发。 北京西站将会增开列车17趟，主要开往返乡热门城市成都、汉口、郑州、西安等方向。北京北站呢会加开2趟去往赤峰的列车。 没有买到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铁路部门也特别提醒，增开列车火车票的预售期为40天，今天呢可以买到1月29号，也就是腊月20前后的增开列车车票。有需求的旅客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电话或窗口等渠道来购买。 再来关注一下深圳人工堆土滑坡的最新消息。昨天晚上，深圳市应急办通报称，滑坡造成59人失联，33栋建筑被毁。 灾害发生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东省深圳市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援，第一时间抢救被困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做好伤员救治、伤亡人员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件事情。昨天中午11点40分，深圳市光明新区恒泰玉工业园发生了山体滑坡，附近西气东输管道发生爆炸。 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截止到昨天晚间，现场一共有566名消防官兵、123台生命探测仪和30条搜救犬，已经救出了14名生还者。 据报道，有2名幸运逃生的父子都是从7层的楼房上跳下，父亲30多岁，孩子呢还不到8岁。医生说，好在山体滑坡，楼下面都是土，比较松软，所以说病人呢只是骨折。 那么据最新的消息显示呢，是国土资源部的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初步查明深圳光明新区垮塌体为人工堆土，原有山体没有滑动。人工堆土垮塌的地点主要堆放渣土和建筑垃圾，由于堆积量大，堆积坡度过陡，导致失稳垮塌，造成多栋楼房倒塌。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多家早报啊都关注了家人冒用医保卡获刑这条新闻。在浙江，患有高血压的邹某让女儿用丈夫老周的社保卡买药，合计报销11376.64元。丈夫老周呢因为长期卧病在床，生活无法自理。 案发之后，邹某和女儿是退缴赃款，还被诸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处以双倍罚款22753.28元的处罚。本月17号，诸暨市人民法院又以诈骗罪判处邹某和周某母子二人各自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这条消息见报之后啊，不少人呢同情邹某母女，认为即便使用亲人的医保卡买药不合适，但既然已经偿还了报销的金额，实在没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 对此呢，京华时报评论指出啊，首先要明确的是，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不管是诸暨市人社局报销额双倍的行政处罚，还是诸暨市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都是合法的。 评论也指出，当然处罚和判决的合法性呢不能掩盖背后的问题，人们对邹某母女的同情折射出对我国社保待遇平等的期待。随着我国逐步建立统一的基本医保制度，实现各种社保制度之间的无缝衔接，这样的违法犯罪才能在制度上避免。 没错。好了，以上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中韩中澳自贸协定昨天生效，澳大利亚的奶粉4年内将会免费进中国。 面对年底跳槽高峰，互联网企业用福利吸引离职员工回潮。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刘慧。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刘洋毅。洋毅你好。 你好。 刚才在新闻中我们提到了国际金价下跌，在北京啊有投资者开始入手黄金，想请您先介绍一下最新的国际金价的走势。 首先来讲，给大家报个价格，就是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 COMEX 黄金期货2016年2月份这个最主力的这个合约呢，隔夜收报是1065.60美元一盎司。我们看到在黄金价格受到一年的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压制后， 终于在上周以这个美联储升息25个基点而尘埃落定，同时呢，市场确立了对于美联储将会渐进式的进入紧缩周期的这种观点。虽然利率上升呢会降低持有黄金的吸引力，但是由于市场对于美国加息后的经济状况有所分歧，导致交易员呢对2016年的这个加息路径的判断产生不确定性。因此美联储加息后呢，金价呢围绕是1060美元一盎司为中枢展开了一个宽幅的震荡，上下大约是10美元左右，也显示出了市场对于后市分歧的一个加大。同时也是因为圣诞节这个西方假期来临之前呢，市场交投本身也比较清淡，容易出现这个价格出现较大波动。总体而言呢，在美联储加息之后，交易员仍然找不到太多的看多黄金的这种有效依据。黄金在美联储加息后呢一度反弹，但是未能突破1080美元的这个重要压力。目前看来啊，1080到1085美元这5美元区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金价的重要压力位，一旦金价接近该价位，卖压便开始出现。如果呢在本周或者下周这个能够顺利突破1085美元这个压制的话，黄金价格的反弹才有可能得到延续。在中长线的走势上，考虑到毕竟现在处于一个美联储加息周期，那么黄金价格呢将面临这个继续下跌的这种风险。主持人。 好，汇市方面，在上个周五哈，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出现了暴跌。对于这次市场的波动，你有什么样的解读？ 是，我们看到上周五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呢一度上冲至123.50，随后展开了一个暴跌，截至收盘收于121.11，跌幅达到1.9%啊。日元此次出现那个大幅上涨，美元对日元的这汇率出现暴跌呢，主要是源于上周五日本银行宣布继续于每年80万亿的日元速度扩大基础货币，同时日本央行呢决定购买这个日本国债的平均期限呢扩大到了7到12年，还将决定设立新的 ETF 计划，调整这个日本房地产上市信托投资基金来购买啊。这个市场认为在这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打出后，日本央行在未来不会再扩大宽松的这个规模，市场对于日本央行的这个宽松预期就此打消，日元呢有这种见底的这种风险，因此呢美元对日元汇率呢出现了一个暴跌，也就是说日元出现了一个暴涨，后市目标呢甚至看向了这个118.85附近啊。这个需要注意到的是，虽然市场这种预期比较强烈啊，但是日本国内经济复苏且企稳的这种情况依旧不够明显，一旦负面的消息再度出现，日元后市呢依然面临再度的一个回调。主持人。 好，最后请您再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排价。 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排价，美元648.14，日元5.2962，澳元461.80，欧元702.67，英镑966.83，港币83.61。主持人。 好，谢谢杨毅。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会。 再见。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行外币兑换人民币有优惠了，每月一个优惠币种，12月英镑畅享超低优惠汇率，换外币找中行，详询95566或中行任意网点。 欢迎继续收听。 早上的8:1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重点关注，首先我们来说说昨天中韩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这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最直接的实惠呢，就是由于关税的减让带来了商品价格更低，选择更多了。 近年来在国内受到追捧的韩国化妆品、服装、食品以及手机等产品，以及澳大利亚的牛羊肉、奶粉、葡萄酒等价格呢会逐步降低。 中澳自贸协定生效之后，澳大利亚婴儿配方奶粉等乳制品将会在四年内免关税进入到中国。同时呢，澳大利亚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牛肉进口来源国，目前澳大利亚牛肉 15% 的平均关税也将在十年之内下降到零。 此外，目前国内自澳大利亚进口量较大的橙子、橙汁、澳洲大龙虾和大鲍鱼等等，大部分呢也将会实现完全自由化，税率下降为零。 业内人士指出啊，两个自贸协定开启了中韩中澳零关税时代的大幕，但降税完成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比如中韩自贸协定过渡期最长为20年，红利将会逐渐的释放。 嗯，比如韩国这个电冰箱、电饭煲啊，这些家电目前关税是15%，这一关税会在10年内取消。牙膏等口腔清洁用品关税将会在10年内降为零。服装、鞋帽类中很多的产品关税会在10到20年内从目前大约15%下降到零。 嗯，那么对于韩澳两国的消费者呢，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也将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常客。中国的农产品、水产品、蔬菜将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韩国家庭的餐桌上，中国产的服装、电子产品也将更便捷的进入到澳大利亚的市场。 嗯，再来关注一下，每年年底啊都是企业员工跳槽的高峰。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有企业在招聘用人上使出了不少新招，其中呢有一点就是善待离职员工。 记者从招聘网站上看到，一些互联网公司正在高薪招聘离职的老员工。最近一两年，不少互联网公司都有专门针对离职员工回潮的计划，而且福利相当的丰厚。 比如某互联网公司人力资源的负责人表示啊，他们在这里呢，离职员工一旦回到公司，不仅和普通员工没有差别待遇，反而是拥有免去试用期等特权。 针对离职员工的回流福利，并不只有这一家。2014年前后，阿里、百度、腾讯人力资源部门也纷纷启动了人才回流计划，邀请在外面单飞的离职员工回家看看。 去年年底，马云呢专门还开了一个离职员工大会，把离职员工比作敌前敌后的50000外元，明确表示离职员工去了竞争对手的公司，阿里也不会生气。 一位曾经辞职又回到阿里的张先生说，2014年初他从阿里辞职，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参与到一个公司当中。当时呢，不仅许以股权，还有很高的职位，但随后创始人之间出现分歧，收入直线下降，后来他又再次回到阿里。 据某大型的招聘网站报告显示，跳槽正成为中国职场人士的一种习惯，其中大约20%的被调查者表示正在主动寻找下一个工作，只有12%的人表示暂时对找新工作不感兴趣，也就是说呢，剩下的88%都对找新工作感兴趣。 在这样的情况下，离职员工就成为了招聘的备用资源。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认为，相对于新员工，用福利挽回离职员工，不仅可以精准获取想要的成熟人才，还更能加强员工的忠诚度。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机位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目前东三环主路长虹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两车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那么接下来是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泰国旅游巴士翻车坠山，事故造成13名马来西亚籍华人遇难。 一周文娱资讯大搜索，冯小刚主演电影《老炮》本周四上映。 今天我们继续有互动的环节，提出的问题是铁路部门提醒增开列车火车票的预售期为多少天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进入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个人购买住房缴纳契税的相关政策，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个人出售住房相关税收政策。 个人销售房屋按照营业税销售不动产税目缴纳营业税，税率为5%。根据最新政策规定，从2015年3月31号起，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及以上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及以上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在缴纳营业税的同时，应按照实际缴纳的营业税税额计算征收附加税费，包括税率为1%、5%或7%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比率为3%的教育费附加和比率为2%的地方教育附加。 个人出售自有住房取得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也就是住房转让收入减去房屋原值、转让住房过程中缴纳的税金以及合理费用后的余额计算纳税，税率为20%。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办理免税手续时，您需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受房人及家庭成员的情况，如实填写受房人家庭唯一住房承诺表。 在此要提醒您，纳税人不能提供房屋原值相应凭证的，主管税务机关应通过税收征管、房屋登记等信息系统对房屋原值进行核实。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于缴纳印花税。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D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D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冰雪圣诞，来新燕纱帽感受温暖浓情，冬季服饰联袂酬宾送上温暖有形心意，世界名品圣诞集市囊括世界圣诞热销单品。12月24日晚7点，更有冰雪王国圣诞巡游，为大小朋友派送圣诞惊喜。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点色彩。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上的8:28，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旅游资讯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昨天中午11:30左右，泰国一辆旅游巴士发生了翻车事故，当时呢车上载有25人。据新京报今天早晨的报道，事故导致13名马来西亚籍华人死亡。 据央视报道，事故发生之后呢，我国驻清迈领馆的工作人员迅速赶到了事故现场，经核实没有中国国籍游客在这次事故当中伤亡。 清迈是泰国的旅游胜地，但清迈交通状况较差，很多山路落差较大，存在着安全隐患。 中国游客到清迈之后啊，部分选择乘坐摩托车或者是自驾游，加上当地呢是靠左行驶，驾驶方向和中国是相反的，经常会引发一些交通事故。 中国驻清迈总领馆曾经发出旅游提示，在泰国驾车包括摩托车必须呢持有国际驾照或泰国本地驾照，仅持有中国驾照在泰国驾车是不受泰国法律保护的，一旦产生责任事故将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下2016年世俱杯的消息。昨天晚上，2016年世俱杯落下帷幕。经过90分钟的激战，巴塞罗那队凭借梅西的首开纪录和之后苏亚雷斯的两粒入球，最终呢是以3-0战胜了阿根廷河床队，第三次获得了世俱杯的冠军。苏亚雷斯凭借两场比赛的5个进球，荣获本届赛事的金靴奖。 那这也是巴萨第四次打入世俱杯的决赛，此前曾2次夺冠，同时呢也是阿根廷球队第四次进入世俱杯的决赛，此前3次呢全都落败了。 在稍早结束的世俱杯3-4名决赛当中呢，广州恒大队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日本的广岛三剑队连入2球逆转，继2013年获得第四之后，恒大再次遗憾没能够登上领奖台。 今天是周一，照例一周文娱资讯大搜索的时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都有哪些电影演出和展览等方面的休闲资讯。 本周四，众所期待的京味喜剧电影《老炮》将会登陆大银幕与观众见面。这部电影呢由第六代导演管虎执导，冯小刚、张涵予、许晴、梁静、刘烨等主演。 据介绍，这是冯小刚继1996年《我是你爸爸》这部电影之后第二次主演大银幕电影。就在一个月前，冯小刚刚凭借影片中六爷这个角色收获了今年金马奖影帝的桂冠。 而在此前的威尼斯电影节和多伦多电影节上啊，《老炮》这部电影真是口碑极佳，没有差评，这让广大观众对他期待无比。 同为喜剧题材的电影《恶棍天使》也选择在本周四上映。这是一部由邓超自导自演的电影，讲述了高智商低情商的女学霸扎小刀遇到了专职替人讨债的恶棍莫非里，两人在神医折耳根的介绍下互相治疗，发生了一系列紧张刺激又哭笑不得的故事。 关于电影啊，明天还有一部纪录片电影会在中央美术学院放映，名字叫《一张宣纸》。 作为我国毛笔书法的传统书写材料，宣纸的质地好坏与纸帘有很大的关系。也介绍一下，这个纸帘啊是传统手工造纸的重要工具。浙江衢州城市是目前全国技术水平最高、产品品种最齐全的纸帘帘号。 这部片子呢，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轻影工作室用4年的时间，跟踪记录城市第三代传人的生活、工作和手工艺拍摄完成的。我们能从片中看到手艺人的精神世界。 那么纪录片《一张宣纸》的放映时间是明天傍晚的6点，地点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之后的7点半还有一场关于这部纪录片的论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红、影片的导演雷建军教授、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黄生、策展人蔡萌将会到场与观众进行创作交流。 再来关注一下电视荧屏。随着二孩政策放开啊，二孩成为中国社会讨论的焦点。本周五呢，全国第一档关于二孩以及生育话题的节目《二胎时代》将会登陆北京卫视晚间黄金档。 据介绍，这档节目将会选取4组明星家庭参与到节目的录制当中，将更多的展现这些明星家庭不为人知的一面，内容涉及如何教育孩子、如何平衡孩子和工作的冲突等等。 根据节目组公布的消息，第一位加盟节目的明星是9位露面的曹颖及其家庭。本周五的节目当中啊，他们将会携全家出动，与观众一起感受二孩家庭的真实生活。 目光再转向演出舞台，明天是冬至节气，国家大剧院也将于明天迎来一年一度的 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在明天全天的时间里，大剧院将推出60多场丰富多彩的现场演出和艺术活动。 国家大剧院表示，开放日当天呢，大剧院将会实行免费不免票的政策，所有观众需凭票入场，大剧院不会现场发票。为了保证活动安全有序，大剧院会通过40种社会渠道提前将观摩票呢向社会发放。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分享到开放日的现场盛况，国家大剧院还将通过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和多家网络媒体对明天的活动进行转播。 在公众日开放前后啊，一系列精彩的院庆活动是不可错过的重头戏，比如12月24号到28号由大剧院全新打造的原创歌剧《方志敏》将会在歌剧院连演6场。 此外，本周四周五2天，国家大剧院世纪歌剧经典音乐会将会开幕，指挥家朱曼联袂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与合唱团演绎丑角、托斯卡、茶花女等5部名剧的经典唱段。具体的演出信息你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 再来关注一个展览，从今天起，北京市方志馆将会推出侯仁之眼中的古都北京专题展，以北京城的起源、河湖水系、城市发展、文化遗存和学术研究等为主要线索，向世人展示古都北京的不同层面。 侯仁之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发起人之一。他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对北京城的起源、城址转移过程、城市改造与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北京市方志馆呢，位于朝阳区东三环南路88号首都图书馆南侧。本次展览将会持续到明年4月23号，展览是免费的，开馆时间是周1到周6，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周日的时候会闭馆。 文化娱乐资讯，最后我们再来听一下北京电台非遗时光大型报道。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10期。中幡是一种旗帜，它起源于唐宋年间，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早年间叫大都旗，又叫大执事，用于皇室仪仗队和军队指挥等，后来演变成了汉民族间这个民间庙会中的表演节目。 耍中幡、舞中幡啊，是汉族传统杂技和体育项目。由于体量高大、分量很重，一般中幡表演者都是男性。可是呢，在房山区南滘乡的水峪村啊，却有一支女子中幡队，将这项民间艺术代代相传。他们还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表演过。今天的节目，请和交通广播记者郭伟去近距离的欣赏大山里的女子中幡队表演。 中幡是中国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是中国汉族民间艺术的珍贵遗产，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由于中幡体量高大，分量很重，通常表演者都是男性，但在北京房山区南滘乡水峪村，却有一支女子中幡队，将这项民间艺术代代相传。请听交通广播记者郭伟采制的报道，大山里的女子中幡队。在房山区南滘乡的水峪村村口的乡村大舞台上，水峪村女子中幡队的6位队员正在进行训练，个个35岁往上，45岁往下，精气神饱满。8米高、37斤重的中幡在他们手中舞动如飞。刘志金练习中幡将近20年了，尽管很苦，但是代表水峪村上台演出成功后的成就感会带来莫大的满足。 所以一开始练的时候比较苦，那会儿也有岁数大的，也是看人家怎么练，就等于跟自转差不多吧，你看别人举起来你也举起来，摸索着练。 有受过伤吗？ 受过，手都磨破了，然后胳膊也砸青了，这些都是常见的，现在练也会出现那种情况。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用竹竿练，竹竿的平衡跟那中幡的平衡是不一样的，也难，也不知道怎么都能把它练好。 喜欢这个 爱好是一方面，咱们村里的挺重要的一项传承，它应该算一种文化。 2007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文化局向南滘乡水峪村的水峪中幡授予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说起水峪中幡的历史，水峪村村委书记王景波说， 建村啊有500多年，建村之后中幡呢就从河北串到咱们这边了。 看到中幡这项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艺术形式几近失传， 他十分心急。在男性村民少之又少的情况下，女子中翻队应运而生。 你看现在目前这情况看，这个队伍人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就是说咱们中翻队没有一固定场馆，该有场馆呢，这样咱们就是说训练还有咱们就固定演出一些场地了。另外就是成立这艺术团，该走出去走出去。 上级领导部门重视拨出专项资金，村民们的热情自然也有所提高，使得水域中翻在最近几年再现发展的曙光。但王庆波并不满足现状，作为土生土长的水域人，他希望将老祖宗留下来的中翻发扬光大。 好，以上就是北京电台的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那北京时间早晨的8:40，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您好。 主持人你好。 哎，今天还是一个空气重污染的情况哈，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市区的能见度怎么样。 像咱们城区包括城区以北的地区能见度我看上是不错的，在就相对来说哈，在1.5到3公里，但是东部和南部地区的能见度就差一些了，在1公里左右，尤其是你看京津唐高速路像23公里这个地方在400米左右，那么在此之前呢，在7:30之前的时候，这个地方能见度不足100米。 嗯， 那不管怎么说呢，太阳错了，这个能见度啊，在好转之中。我估计到10点或11点左右这个时间啊，包括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能见度都将转到800米或者1公里以上。 嗯， 那么因为这个受雾霾的影响，高速路封闭的情况也可能会解禁，这么一种情况。现在看来啊，这个雾霾啊，它将持续，尤其是明天早晨的这个能见度比今天早晨好，也好不了多少。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还会小1公里，还会由于这个雾霾的影响，高速路封闭这么一种状况。 嗯， 是这样的。 我们之前一直在媒体上看到报道说，这个污染啊会在明天达到峰值，看来明天果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对，明天应该是还会是比较差的，因为这个冷空气下不来。我现在看来就是23号的上午有一股弱的冷空气，那么会影响到北京。那么这时候雾霾天气有望减轻或者短暂的消散，这么一种情况。现在原来说的这个预报的这个冷空气啊，在23号、24到25号这个时间。有比较强的冷空气活动，那么最新的资料显示看这个冷空气就大打折扣了。 嗯， 就是刚才我说的23号白天有一股弱的冷空气影响，那么到了傍晚的时候很可能会转成南风，那么这个刚刚吹走的雾霾很可能又会卷土重来。 哎呀， 对对，现在看来啊，好歹看来24号的白天又有一股弱的冷空气，那么是这个回来的雾霾又会吹散一下，是这个冷空气是这么情况。现在看来就是真正比较强的冷空气，应该是在周末双休日这两天。那么这两天的这个冷空气的强度要强一些。 也就是说这一个星期整体上这个空气状况真的是等风来哈、啊。好， 对，等风来，就是也就是今明两天这个空气质量看来差一些。那么其他的日子呢？空气质量即使比较差或者能见度比较差，那么它比这两天要轻很多，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好，非常感谢张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张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有中度或重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5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最低气温零下4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230到250，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 今天白天本市呢是有中度到重度霾，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很差，所以说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未来三天北京以雾霾天气为主，没有大风和降水，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接下来一起进入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 你存在。 哎妈，我们在路上呢。 你这是什么好玩意儿？能听音乐，还能接电话？ 蓝牙音箱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投保满额就能免费送。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12翻倍计，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蔡杰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蔡杰，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今明两天呢，本市继续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在此期间，全市范围内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单日单号出行，双日双号出行，纯电动汽车除外。而受单双号限行以及中小学还有大部分幼儿园都已停课的影响，今天早高峰市区内道路行驶状况明显好于以往的周一早高峰。 嗯， 八点以后依然处于基本畅通状态，三环以内道路轻度拥堵。主要说一下周边高速，受大雾影响，目前本市管界内呢有7条高速采取了封闭措施，京哈高速双向西吉至香河封闭，京沪高速双向北京段封闭，京港澳高速出京刘里河到刘里河南封闭，京昆出京张房至镇江营封闭，以及京津高速双向台湖至永乐封闭，大广高速双向求贤到于伐南封闭，京平高速出京方向吴各庄至下各庄封闭。 好， 所以请司机朋友提前选择好出行路线。 嗯，好，非常感谢蔡杰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 嗯，那么接下来进入资讯早八点节目的系列特别报道。2015年即将过去啊，回首这一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自去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李克强总理首提双创以来，中国掀起了创新创业热潮，双创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去年底呢，我们资讯早八点节目以双创为题材制作了小微企业生存发展之路系列报道，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今年我们再出发，五路记者重访部分去年采访过的小微企业和一些此前没有采访过但是有代表性的新兴行业企业，从高新科技、文创影视、旅游服务、绿色食品、金融投资等角度对身在北京的创新创业企业进行报道，探究他们这一年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 嗯，今天播出系列报道《我的双创故事》第一集《突变》在2015。2015年被人工智能行业的部分从业者称为是智能机器人元年，在这个行业当中，图灵机器人是备受关注的一家创业公司。我们曾经在去年年底的小微企业系列报道当中采访过他们，时隔一年再次回访，他们还是在和机器人较劲儿。这回啊，他们把机器人从具有精神分裂症改造为具备4到5岁孩子的思维能力，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 像我们小大的保险费是5万人民币。 2015年的话，增加 小微企业自身也存在着一些客观存 在。分享创新经验，讲述创业经历。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推出“筑梦创新”系列报道，《我的双创故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我们共同感受时代脉搏，聆听创业者心声。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总结2015年，你会用什么？ 我觉得是说互联网加到人工智能加，这个有点类似于大家都谈互联网教育、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法律，对吧？但是现在都在谈一个问题，就人工智能机器人怎么跟金融结合，人工智能机器人怎么跟教育结合，它所能带来的这种创新是方方面面的。 于志臣今年30岁，是图灵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在去年年底关于小微企业的系列报道中，我们曾经采访过他。时隔一年再次回访，他所在的人工智能行业今年加速发展，甚至有业内人士称2015年是智能机器人元年。他所在的公司在这一年也取得了一项技术成果，并于11月6号在国家会议中心对外发布。 今天我们要发布的这款新产品呢，是图灵 OS， 它是一款人工智能级的机器人操作系统。我们说操作系统，可能很多人会想到 Windows、 安卓或者是 iOS， 人们可以通过操作系统操作我们的手机和电脑。同样，图灵 OS 可以让人们更好的去操作机器人，来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 于志臣和开发者们想让装载了图灵操作系统的机器人能够适当地表现人类的情感。在发布会现场，他用一组对比展示了最新的研发成果。 很多人都听过机器人说话， 我愿意看着我你敢看 清，这个是机器人目前的一般 DS 说话声音。那我们看看右边这个听感 DS， 你这样的看着我，我有一点点害羞， 就是目前的一个效果。当然这个我认为其实还有就是更好，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和赋予情感相比，让机器人学会人的思维需要更多的探索。为此，于志臣和创业团队请教了心理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领域的专家。让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次给机器人看病的经历。 就我们当时找了一位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心理科的王磊博士，对这个机器人做了一个诊断。他觉得是说这款产品给人的感觉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因为目前机器人大部分的行为习惯是用户给他赋予的，所以他会导致是说这个机器人今天会以 A 的方式来跟你互动，明天他会以 B 的这种思维逻辑来跟你说话和互动。那当时他也给我们开了一个医嘱，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赋予他一套成体系的思维逻辑，让那个机器人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跟用户去互动和交流。 于志臣和创业团队从给思维这个词下定义开始，一点点的往前推进，总结出了逆向思维等多种思维模式。在今年11月6号的发布会上，于志臣介绍了他们的最新进展。 我们团队呢，闭门的整整11个月，研发了出一套思维强化引擎。目前它已经可以覆盖26种宏观思维，可以支持10140种微观思维。我们用了一个更加形象化的思维的方式来去展现我们东西。我们认为目前图灵 OS 的思维强化引擎拥有一个4到5岁。小孩的这么一个能力，6岁。 这款机器人操作系统的发布，只是于志臣的公司今年发生的变化之一。2015年，他们还在深圳开设了分公司，员工数量从去年年底的30-40人增加到目前的100来人。在北京，他们搬到了新的办公场地，面积扩大了一倍。这天下午，记者去探访了他们的新办公室。 我们现在这个办公场地是700多平米，然后这一边呢，我们还是比较像硅谷那种开放式的办公环境，也没有什么老板的独立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在这一大片的区域，类似那种工厂范儿什么的。 2015年，不仅这家公司迎来突变，它所在的产业也日渐升温。今年11月底，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今年的会议让于志臣有了一个和往年截然不同的感受。 就原来人工智能是一个看起来很曲高和寡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吧？去年的话，我们还只是在部分的一些这种互联网圈去做一些交流。 嗯。 今年的话就比较多了，有各种做工业制造，有做文化产业、地产行业。 嗯。 还有餐饮啊，做医疗，还有玩具行业比较多了。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底层的一个技术，它将来会改变很多行业。 机器人行业今年还接连的迎来政策利好。今年5月8号，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规划，提出要加快服务机器人的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今年12月9号，北京市发布《中国制造2025北京行动纲要》，提出重点发展机器人等创新前沿产品等。对于这些政策的影响，于志臣说， 委员政策它出来的话，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这些股市上市公司，作为我们这些创新创业公司的话，其实还是会更加间接一些，因为我们可能会是受到来自于一些基金或者是说其他一些公司的一些这种支持，但是直接来自于政府这种支持的话还是比较少的。 在我国，人工智能还是一个新兴产业，不过今年只有30岁的于志臣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了10年的积累。大学时期，他师从我国人工智能专家贺仲雄开始涉足这个领域，毕业后创业也有7-8年的时间了。现在作为图灵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对于公司的发展方向，他是这样打算的。 在这个大的一个产业链里边的话，我们去做我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那个机器人的操作系统和人工智能部分。创业本身是一场长跑，真的是需要坚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不断去创新，有积累性的创新。如果看好一个方向的话，就坚持做下去。 为了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于志臣和他的创业公司，我们还请到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新智源公司的创始人杨静，分享他对这家创业公司的解读。杨老师，在即将结束的这个2015年，于志臣的公司发生了很多变化，他的这个成长速度和这个行业内其他的公司比起来，是比较快的还是比较慢的？ 还是比较快的。比如像优必选啊，或者像图灵这样的公司，它还是在行业里面处于一个领军的地位。 像图灵机器人这样的创业公司，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北京的这个机器人产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在机器人的领域里面啊，你比如像深圳呢，他们这个机器人企业往往是侧重于机器人，比如硬件的这样的一种架构。但是我们在北京呢，我们也像图灵这样的公司，它有在机器人的这种操作系统方面他们进行探索。我觉得这个雄心和野心，以及我们北京所有的这个雄厚的这种科研资源啊，都会为他们提供支撑。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我们北京呢，还是未来会在这个科技创新以及机器人这个行业里面占有一个主导地位的。 我的世界。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我的双创故事第一集，明天欢迎您收听第二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绿色生活好市民。 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 陈万福爷爷今年76岁，家住丰台区长辛店。古镇长辛店位于咱北京的卢沟桥畔，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西岸。生于北京的陈爷爷对北京的水面特别上心，每星期他都要蹬着自行车到河边溜达几圈，看到什么问题，琢磨出来什么事儿，他不光操心着急，还要积极给管理部门提意见。多年来，他先后向水利部、市发改委、区水务局等多家机关单位递交了各类与水务相关的提案建议近20篇，比如永定河绿色生态风景区的建议等。由于这个建议，时任市发改委高级工程师的王柱平还曾经来到陈爷爷家，跟陈爷爷沟通对永定河改造的看法呢。永定河沿线五湖一线工程建成开放以后，陈爷爷更是经常到河边转悠，看见有人钓鱼或乱扔垃圾，他就上前劝阻。前几年，陈爷爷得知政府要在永定河边建园博园，心里自然更高兴了。虽然他从来没学过画画，但还是亲手画了一张永定塔的草图，交到园博园工程指挥部。园博会结束以后，陈万福爷爷又一直关注着地表水、地下水和雨水之间的循环，写了对水温循环适用性的顶层设计与管控建议等文章。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绿色生活好市民。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听众，135尾号5831的朋友，今天的答案是40天。 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李瑞康立波，主持人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